伊撒意亚先知书第58章。你大声呼喊，不要停止，提高你的喉咙，有如号筒，向我的百姓宣布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伯家指明他们的罪孽。他们固然天天寻找我，喜欢认识我的道路，好似一个行义而没有背弃天主法令的民族，向我要求正义的措施，期望天主与之接近。为什么我们守斋而你看不见，我们刻苦而你不理会呢？看哪，你们在守斋日仍然苦心经营，勒索你们所有的工人。看哪，你们一面守斋，一面争吵打架，以恶犬打人。你们不必再如今天一样守斋了，免得你们的嘈杂在高处可以听到。难道这就是我所重义的斋戒吗？难道这就是人们克己的日子吗？难道低头如同芦苇，以苦衣和灰尘铺床，你就称为斋戒，称为上主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重义的斋戒，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恶上的绳索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折断所有的恶吗？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穿，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？若这样，你的光明将要射出有如黎明，你的伤口将会迅速的复原，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，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。那时你如呼喊，上主必要福允，你若哀求，他必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你若由你中间消除欺压、指手画脚的行为和虚伪的言谈，你若把你的食粮施舍给饥饿的人，满足贫穷者的心灵，那么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，你的幽暗将如中午，上主必要时时引领你，在干枯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并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。你将成为一座灌溉的乐园，一个总部和谐的水泉。你的后裔将重建往日的废纸，你要竖起那久远的基础，人要称你为缺口的修补者，废墟的兴建者，为叫人居住。假使你在安息日限止你的脚步，在我的圣日停止你的营业，称安息日为喜乐，为上主可敬的圣日。假使你尊崇圣日而不去旅行，不苦心经营或谈论生意，那时你将喜乐于上主。我要使你驾临地之高处，使你享受你祖先雅各伯的产业，这是上主亲口说的。